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35集，砰！小修被横里伸出来的一条长腿绊倒在地，脸蛋与花岗岩的地面正面 PK， 一声闷响，毫无悬念，花岗岩完好无损，修的嘴巴却迅速肿了起来。他忽地站了起来，捏着拳头，愤怒向陷害者看去。黎面无表情地回看他，仿佛那条仍然生在外面没有收回去的腿压根儿不是他的尊腿一样。 你 小修忍无可忍，扬了扬右拳，仿佛立刻就要扑上去暴打一顿。半人这一招黎就用得轻车熟路了，之后还 N 次用在他身上。悲催的是每次小修都中招，真没天理了。黎挑了挑眉，小修的右拳狠狠砸进左手的掌心，转身大步走进厨房，端出一盆梨子倒在案板上，拿刀背挨个狠狠拍碎。他第一次见到梨的时候，梨还是一只小龙娃，生得白白净净，拖着可爱的尾巴，完全无害的样子。他们遇上时，那个叫陈的家伙虽然个子要高一些，却全然没有一个哥哥样，朝着他家三弟直扑了过去，要抢梨手中老龙王欣赏的一颗硕大的夜明珠。梨拖着那颗珠子漫不经心地侧了一下身子，顺便伸出了脚，陈就被一跤给绊倒在地上。然后梨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将那颗珠子丢在哥哥朝天的屁股上。这一幕把旁观的小修看得两眼放光，原来这位小弟的东西这么好抢啊。骨子里长着贪财的小修毫不犹豫地学着陈的样子扑过去，目标是梨头顶上佩戴的那一顶小金冠。他的手还没有摸到小金冠边缘，就被狠狠地踩在脚底下一顿胖揍。等他从泥沙里面把脸拔出来时，嘴里迅速地被塞进了一只生猛的螃蟹。他这才明白梨那种轻蔑的忍让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享受得到的。从那天起，他沦丧变成了梨的小跟班，直到成年。他不知道现在如果正式 PK 一场，两个人究竟谁胜谁负。他其实很想提一提老大轮流当这个美好可行性建议，但自己心中落下了可怕的童年心理阴影，不待开战气势上已然输了。看来再下去500年他也未必有翻身当老大的机会了。他愤然的将那些碎梨子装进了玻璃小碗里，随便丢了一些冰进去，端着挨个客户送，一边高声嚷嚷， 碎梨赠送的不要钱。 橙子无语了，一时忘记了手臂上被咬的伤痛，问道， 梨子你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？ 没关系，他习惯了。橙子手忽然一紧，梨把他一把拽了起来，扯着他就走。 啊，去哪儿啊？ 洗胳膊。洗手间里，梨在橙子的手臂上涂了第三遍洗手液时，橙子抗议了， 哎呀，再洗就要破皮了。 梨不理他，执意再搓了一遍，拉到水龙头前冲洗。 好了好了，他的口水早就洗掉了。 这句话说出来，看到梨的眸子一眯，橙子立刻就后悔了，自己真是找抽啊，哪儿壶不开提哪儿壶。果然梨非但没有放开他，反而将那个牙痕扯到自己眼前，一脸阴沉地端详起来，一股寒气嗖嗖掠过橙子的脊背。小壳被丢下马桶的一幕浮现在眼前，这只狂躁宠物的排他心嫉妒心那可是相当可怕的，他该不会是要把那块肉整个咬掉斩草除根吧。所以当看到梨扯过他另外一条完好的胳膊，洗开唇向他手臂啃下去的时候，橙子闭上眼睛打算大叫娘亲救命。轻轻的包含却让这一声呼救溺死在喉咙里， 变成了倒吸一口冷气。分明的，他感觉一些柔软卷动在皮肤上划过。他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离在自己胳膊上舔舐了半晌。等他终于回过神来，涨红着脸收回胳膊，离脸上的表情已经是心满意足，一副我赚回来的表情。橙子累了，宠物黏主人一些没什么的，宠物嫉妒一些也没啥的，可是假如这个咬上一口，那个定要也咬上一口，他这个当主人的活活变成排骨啊，那他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言？而且还好他们都是人形态，要是他们现出原形的话，哎呀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更麻烦的是，啃回来之后，梨就像得了软骨病一样，也不管爹娘是否在旁边，只要得空就软绵绵的挂过来，有时挂在橙子膀子上，有时贴在他脊背上，下巴还无一例外的搁在他肩头，看得爹娘横眉竖眼，面部扭曲。橙子大体明白缘由了，梨之所以会有这种异常表现，绝不是因为到了爬行动物的冬眠季节，它绝对是因为主人被貔貅咬了一口，心里不平衡了，要加倍的蹭回主人的关爱。看着爹爹越来越铁青的脸色，橙子觉得不能这样挑战二老的神经了，用力将梨拖到角落里，伏在他耳边送他一颗定心丸。 放心了，我呀还是最喜欢你了。 梨的眼睛忽然就闪闪发亮，眼底像有水波流动一样。橙子想，好了，解决了。不料梨就像一块磁铁一样，把橙子当成铁片，更加黏糊地贴了上来，手臂还好死不死地环上他的腰。厨房里以切肉块串肉串之名凑在案板前的爹娘鬼鬼祟祟观望着那边，吸腹推离，吸腹推离，这样的诡异情形。两人窃窃私语， 欲拒还迎，半推半就。他爹，我看这小子八成是咱橙子的男朋友。 他娘，不一定，你没看橙子一直想甩开他吗？ 那叫矜持，女孩子就得端着点。他爹，该你上场了。 我上场干嘛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